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7.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七讲。我们继续讲那些对新正统神学的天国观的批判。前面讲过的库尔曼、库满拉，他们认为呢，布特曼这种简直呢是把整本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拆掉了。And this does not only hold for Jesus' commandments, but for the whole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at has come down to us. 学者们这样把福音书变质拆掉呢，不仅仅是把耶稣基督的伦理上的诫命这样子的支离破碎的变质，而且对整个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也是同样的在拆毁。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有一件事情是越来越明显的 A large number of very important utterances and elements of the gospel will have to be denied to Jesus if his preaching is to be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risis, the approaching end, the idea of decision. 假如呢，学者们呢认为耶稣基督的讲道是要从这个危机末日快到决定这个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讲道的话呢，那么有很多在福音书里面重要的说话要素呢，都必须认为不是耶稣所讲的，这样子才能够维持存在主义的看法的。For the synoptic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not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approaching or the expected kingdom of the future. 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对天国的宣讲不是只有关于未来的天国很快到，我们期待的很快到，不仅仅是这个一点的侧重点哦。Neither in its ethical elements nor in its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在福音书里面，不论是讲到基督徒的伦理，或者是讲到救赎的历史呢，都不仅仅是强调未来的天国的。But in many respects, the evangelical message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ulfillment. 反过来说，福音的信息有很多的角度来看，是讲到应验、成全、实现的 fulfillment. In order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is assertion on evident grounds, an unwarranted restriction has been made in the appeal to the so-called presence pronouncements.That is to those passages explicitly sta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但是假如要证明这个论点呢，又学者们又做了很多的不合理的限制，限制那些天国已经来了，那些已临的那些的耶稣的讲话。 But it has been seen with ever greater clearness that 但是学者们越来越看清楚一件事情，This is not a matter of a few scattered pronouncements. 天国已经来了，不是只是有几句分散在各处的支离破碎的一些的耶稣的讲话，不是的。But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whole gospel as the gospel of the fulfillment. 这里所牵涉到的是整个福音的本质，就是一个应验的福音 ，the gospel of fulfillment.And that in this ca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view taken of the person of Jesus. 若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谈论任何事都在乎我们怎么看耶稣的位格。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kingdom in Jesus' preaching is about the question of the Christological quality of the gospel. 换言之呢，我们若要谈到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意义的时候，归根究底就是在讨论福音里面的基督论的本质。简单的说，你要谈天国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搞定的是耶稣是谁。那请各位不要过分的兴奋哈，每一次有这种的翻转的时候，学者们会犯不同的错误的。Schweitzer has see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fact. Schweitzer 记得吗？我们整个导论一开始讲的末世论学派的 Schweitzer， 他看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And has always acknowledged that 他总是会承认一件事 Where Christ is, there is the kingdom. 基督在，国度就在的。他承认这个很重要。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is the revelation of Christ. 天国的展示就是基督的展示。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essiah are correlates. 上帝的国和弥赛亚是相互关联的。In perfect agreement with his consistent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s, Schweitzer has, however, also represented Jesus' messiahship as something that has not yet begun, but was simply an honor to be conferred at a future time. Schweitzer 呢，他既然是一种的很一致性的末世论学派，所以呢，为了符合他这种的末世论的概念的一致性呢，他认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呢还没有开始的，弥赛亚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弥赛亚只不过是未来要授予耶稣，要给耶稣基督 的一个的尊荣的头衔而已。 Jesus was not the Messiah， 耶稣不是弥赛亚， but the Messiah designate 乃是后任的 Messiah， 在等待这个头衔要给他，耶稣还不是弥赛亚。你看到没有，每次说哎呀天国重要是耶稣基督，那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还不是，每次都会犯一些很重要的错误的。Undoubtedly, here too, the radical wing of criticism has tried to detach the purport of Jesus' preaching from his person. 毫无疑问的，在这点上，新约圣经批判的学者的激进的极端的那一派呢，也想要把耶稣讲到的意义和他的位格，他是谁，把它分隔。So long as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conceived of as a purely ethical message, 只要学者们认为耶稣所讲的天国只不过是一个纯粹是一个伦理的信息， as was done by Harnack, for example, 譬如说哈纳克是这样看， such a separation can hardly be objected to from a purely factual standpoint. 这种的分隔呢，没有人会反对啊。你从事实的角度啊，所谓的事实了，就是 apart from historical exegetical consideration, 我们现在不讲啊历史的解经的一些考虑啊，从一个事实是如何的话，你把它分开无所谓啊。And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 if with Bultmann,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looked upon only as a call to decision, Entscheidung, 假如按照布特曼的观点，耶稣所讲的天国只不过是一个呼吁人去做决定， Entscheidung, with a view to the approaching end, 因为看到未来这个终点结束很快到，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Jesus really took himself to be the coming Messiah may be declared to b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Nebensächlich.耶稣自己认为自己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呢，还是不认为呢？这个不是很重要，是次要的。As soon, however, as one views the gospel with an open mind, 好，现在 Ritterboss 呢，他真的开始来讲话了。他说：“但是，假如你真的用一个敞开的心来看福音书、福音的话 ，and takes account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with which the gospel assigns to Jesus as the Christ, 你真的是一个。”敞开的态度来看，四福音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话呢 ，It will no longer be possible to ascribe a purely future meaning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你就不可能认为天国纯粹是未来的。It is therefore the emphatic recognition of the Christological content of the synoptic kerygma, which is.Review the limits of the eschatological purpose of the gospel kingdom to a wide circle of people without any relapse into the hypotheses of the liberal theology. 所以呢，就是因为呢，学者们开始强调，开始注意到，福音书里的信息是有这个基督的内容的，就是讲耶稣是谁，耶稣是弥赛亚的。因此呢，他们呢，越来越多学者们看到，啊。这种的天国的福音只是未来这种意义呢，啊，是越来越是受到限制的。就学者们开始批判这个末世论学派，但是又没有回到老旧的自由派神学的老路。Characteristic of the reaction to the one-sidedly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I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1920年代，这种的啊。反弹啊，就是反对末世论学派的学者们 有哪些人呢？ For example, the works of G. Gloege, G-L-O-E-G-E, Reich Gottes und Kirche im Neuen Testamentum. 上帝的国和教会在新约里的神的国与教会。And of H.D. Wendland, W-E-N-D-L-A-N-D, Die Eschatologie des Reich Gottes bei Jesus. 耶稣的天国的末世论。Gloege and Wendland, G-L-O-E-G-E, 这位学者，另外一位就是 Wendland, W-E-N-D-L-A-N-D.These writings are typical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这些的著作是新的对福音书的解释的典型的著作。They start from the eschatological qual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kingdom of God. 他们的起点就是说呢，上帝的国是一个未来的末世论的一件的事。On the one hand, they reject the notion that kingdom is developing in this world as an immanent entity. 一方面，他们拒绝自由派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国呢是在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东西，是临在的世界的，在这个世界中发展中，不是的。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ject the basic tenet of radical eschatology.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拒绝这个极端的末世论学派的信条。According to which the kingdom is supposed to have a merely future character. 这种的极端的末世论学派认为呢，天国仅仅是未来的，所以完全是这个世界的彼此相爱的 社群，不是的，也不是完全是未来的，未来到一个地步耶稣是搞错了，不是的。那你们看学者们要怎么说了啊。 Thus Gloege lays great emphasis on the dynamic meaning of the cosmic kingdom of God. 所以呢 Gloege 呢他非常强调上帝的国这个概念是有一个大能的活泼的意义的。那请注意啊，不是那因为我们改革中说又是未来又是现在，所以好像走对了是吗？啊，你看哦，他说呢，上帝的国是有一个很大能有力的活泼的意义的。By which he understands the eschatological redeeming and judging activity of God. 什么叫做大能有力活泼的意义呢？就是说上帝的作为是末世的救赎性的审判性的。This kingly activity, 这个作为君王的作为 cannot be merely limited to the future, says Gloege. Gloege 说呢，你不能把上帝做王的作为完全限制是未来的作为的。In Jesus' action as the Messiah, 耶稣作为弥赛亚所做出的事情呢， God's dominion, which is his too, has actually started. 当耶稣做这些弥赛亚的作为的时候，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统治，请注意国度也是上帝的哈，就已经具体的开始了。耶稣开始做弥赛亚的工作的时候，上帝国的也开始了。Present and future have emerged into a living organic unity of action. Lebendig organisch Wirkungseinheit. 现在的和未来的就合并成为一个有机的，像耶稣作为的一个的合一性，就是耶稣的现在跟未来的 作为是一件事。 In Jesus' messianic activity, 就是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作为，既是现在也是未来的，这两个是一个整体的。 As the Messiah, Jesus introduces God's kingdom as a working power into the present. 耶稣身为弥赛亚就引进了上帝的国，是一个正在有所作为的大能的能力进入到现今。 However, he will not hear of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permanent datum. 但是呢，他不可以承认上帝的国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件的事实。 Not even in the person of Jesus as such. 就算是耶稣身上也不是如此。 But in his action, 不是耶稣这个位格，是他的作为。 In other words, in his action as God's Christ. 就是他身为上帝的弥赛亚受膏者的作为。所以天国不是持续的，耶稣是王也不是持续的，是每次做工的时候才是的。你看啊，每次都会犯一点错误的。Equally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are Wendland's expositions. 第二位学者 Wendland, W-E-N-D-L-A-N-D, 他的解释也是同样的重要的，也是同样的具影响力的。He fully recognizes the merits of the radical teleological movement in opposition to the earlier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as immanent and present. Ventran 注意到极端的末世论学派这个运动反对老旧的自由派，他们认为上帝的果是在这个世界的，是现今的，这个反对是有它的优点的。 We cannot go back beyond th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我们不能够走到这个末世论的概念的背后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同意老旧的自由派尼采尔那种的说法的。 This is not saying that eschatological coalesces with future，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呢末世论就是未来的意思。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only concerned endzeitlich with the end of time， but also supratemporal überzeitlich preexistent eternal。 上帝的国不单单是关注于时间的终点的结束，上帝的国同时也是超时间的、先存的、永恒的。This eternity is not to be conceived of as timelessness, however. 但是这个永恒性呢，你不要以为就是没有时间的意思。The eternal kingdom may break through in time. 永恒的国度可以在时间里面突破、介入进来。And thus so indeed, namely in Christ. 在基督里就是这样子突破进来咯。The pronouncements about its presence.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说到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的时候， must not be understood solely in a subjective sense. 你不能够把它只是看作是一种的主观的东西， as psychological anticipations, as Weiss believe. 你不要以为当耶稣说天国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呢，就好像 Weiss 这样说呢，只不过是耶稣或者基督徒在心理上有这种预期啊，天国已经在，不是的。Nor is it permissible to take one stand on Bultmann's opinion. 你也不能够按照布特曼的意见来找你的立场。According to which, 布特曼的立场就是 The transcendent kingdom of God places man before decision at every moment. 这个超越的上帝的国把人在每秒钟都放在一个要决定的一个状态中，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存在主义啊，也不是 Weiss 这种的啊，只不过是感觉到天国快要到啊，不是的。But the kingdom comes into this world in a divine miracle wrought in Christ. 天国透过在基督里所做成的神迹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了。This presence, however, is not to be thought of as an exclusively dynamic sense as Gluger conceives it. 但这个进到世界上这个来临呢，你不要以为好像 Gluger 这样讲，只不过是讲上帝的大能而已。It also consists in Christ as a divine gift. 这种的天国的来临呢，同时也就是包含了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的恩赐 as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life. 就正如呢上帝创造新的生命 the being adopted as a child of God.被收养作为上帝的儿子。In all these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 to the world, 上帝的国和世界之间多重的关系， this presence is connected with the person of the messenger of the kingdom. 天国与世界的多重的关系里面呢，都是跟这位天国的使者是谁，他的位格有关系的。Ventran 是这样说的，下面是他的话。The ultima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bout the presence of God's reign will always be of a Christological character. 关于上帝的王权或者国度的来临的问题，答案呢一定是从基督论那里去找到。 Anyone who denies the impersonation of the kingdom in the bearer of the kingdom deprives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its power. 假如有人呢反对天国的使者就是实现的天国，他就是天国的化身，他实现的天国，假如你不承认这个使者的重要性的话，你就把天国的来临的真实性和大能都否认掉了。 This Christ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天国的来临是建立在基督论的根基上，基督是谁 ?And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gospel as fulfillment. 福音就是实现，就是成就，就是应验，这两件事。 has found expression all kinds of ways in recent literature. 在最近就是、我想是在讲、1940年代到50年代吧、有各种的学者们的著作里面都出现的。It may be said that in Kittel's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在这本新月神学词典 TDNT 里面 the majority of the articles discussing the th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are dominated by it. 讨论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的神学内容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采取这个观点的。And in their turn,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its recognition. 既然是如此，这些词典的文章就、是越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All kinds of monographs related to parts of Jesus' preaching. 有各种讲到耶稣的讲到不同的层面的、的专文啊，譬如说 the parables, 耶稣的比喻 ,the church, 耶稣讲到教会 ,the last supper, 耶稣与最后晚餐 ,redemption, parousia, 耶稣讲到救赎耶稣与他的未来的再来 are based on this thought, 都是根据这个思想的 ,and thus they arrive at quite different results, 既然都是从基督论的角度来做出发点呢他们结果都很不一样。In what follows, we shall be confronted with them in all kinds of ways. 在本书里面我们就会、讨论、也是面对、这些的著作。As has been indicated, 就正如我前面指出过 this integral Christological view of the synoptic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最近的学者们的著作里面讲到三福音、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讲到天国的时候呢，你要把基督是谁、基督论的观点把它整合进去，就是天国是什么，就在乎耶稣是谁。It's accompanied by a definite emphasis on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kingdom of the kingdom. 与此同时呢，学者们也很明显的强调，天国的来到有它的在救赎历史里的重要性，你必须要从救赎历史来看天国的来临的。That which Jesus preaches is not a timeless truth. 耶稣所讲的天国不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真理，抽象的，不是的。And what he brings is not only a new spirituality, a new disposition. 而耶稣带来的不仅仅一个新的灵命，一个新的心意而已，不是的。No more is it a new form of society in the sense of the social gospel. 耶稣带来的不是社会福音所讲的一个新的社会的形态。Or an action carried on by men and slowly developing into its consummation. 也不是人所采取什么行动慢慢的、发展到他最后的实现。不是的。The kingdom of God,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is most certainly to be looked upon a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drama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of the Jewish apocalypsis. 我们应该怎么看天国的来临呢？天国的来临就是实现了旧约和犹太教的启示录末世论里的实现了他们的救赎历史整个戏剧，就是说旧约和犹太人所期待的救赎历史 的末日天国就已经实现了。 This realization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future, however, it has started. 这种的实现旧约的期待不仅仅是在讲将来，这个末日已经开始了。The great change of the eons has taken place. 历世历代整个宇宙的巨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了。The center of history is in Christ's coming. 历史的核心就是基督的来临 in his victory over the demons, 就是基督胜过鬼魔 in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就是在他的死和复活。那讲到这里呢、就最靠近我们改革中 的整个圣经神学了。In this sense,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同的作者 ,authors like, 我现在读他的名字 ,Jeremias, Stoffer, Martyr, Coleman, Kummel, and others, 这些学者们呢 ,try to do justice to both the eschatological and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他们呢要很公平的对待天国是现在的，天国也是末世未来的。譬如说 Stoffer states that the present day theology still considers time more or less in the manner of Kant as a human form of intuition. 现在的神学还是仍然考虑到 这个时间呢，就好像康德这样说，是一个人的直觉的一个的层面。Anschauung's form. The New Testament, however, considers time as the form of divine action. 当新约圣经看时间是上帝的作为的一个形式。The starting point also enables Stoffel to speak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呢 ，Stoffel 也可以说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了。It has come with the Son of Man. 人子来了，天国就来了。He discusses this coming, especially as Christ's attack on the demoniacal powers.特别是耶稣基督胜过邪灵的大能，他们这个权势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国已经来了。The kingdom concept in Jesus' words has a pronounced polemical accent. 在耶稣的话里面，天国这个概念是特别有这个征战的这个概念的。Jesus penetrates from the heavenly world into the earthly kingdom of the powerful one. 耶稣从天上的境界介入到地上的撒旦的这个地上的国度里 The power of the great adversary is assailed 耶稣来击败那个大敌人的能力 The Civitas Dei must have come 上帝的国必定已经来临 And will one day be victorious 有一天必定完全得胜的我们就开始看到已临未临天国已经来那个还没有来这两者的一个的结合